不久前，南朝鲜亲朴派的一个人物公开朴槿惠总统退任后安排，从而朴槿惠集团企图长期折政的事实被曝光，令南朝鲜人民都感到惊愕。据说，第一是朴槿惠参加大选恢复系派，亲朴派策划帮助朴槿惠重又掌权，在他的保护下实现其权力野心。第二是把宪法修改为让总统有权掌握防卫和外交，让总理有权掌握内政的二院执政制或内阁负责制之后，由朴槿惠担任总理。第三是朴槿惠退任后出任新国家党代表。总之，将对同时依靠国会议员的辅助人员和总统舍弃的秘书集体来行使巨大的影响力提供条件。